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贞观二十三年，李世民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，他将如何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呢？时间走到了贞观二十三年，李世民的身体再也挺不住了，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3月17，李世民带病前往显道门，宣布大赦天下。此举是为了显示天子的仁德，也是为了向上天祈求延年益寿。但李世民心中比谁都清楚，他所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4月初一，夏日来临，一直怕热的李世民再次前往翠微宫。翠微宫他已经去了几次，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李世民在乎的不再是自己的寿命，而是自己身后帝国的稳定。现在贞观一朝的重臣已经所剩不多，能够用来托孤的文臣只有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而武将呢，只有李世基。其实到贞观二十三年，能征善战的武将还有三个人：李世基、李道宗、薛万彻。然而三个人比较下来，只有李世基最为合适，其余两个人的身上都带有不同的符号。先说李道宗吧，他是李世民的堂兄，同属李唐皇室。这样的大将用来征战可以，用来托孤必定不行。不要忘了，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其实来自宗室。一旦李道宗受命托孤，伟大不掉，如之奈何呀？薛万彻倒是李世民非常看重的名将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他毕竟曾经是太子建成的属下，更何况这个人脾气不好，有跋扈之势。贞观22年时，更是被李世民贬黜出京，因此让薛万彻也不能用来托孤。这三大名将排除了两个，剩下这一个只能是李世基。尽管李世基历史复杂，但对待皇室的忠心不容置疑。李世民唯一担心的是太子李治太年轻了，而且对李世基没有什么恩德，如何才能调动李世基对李治效忠呢？ 想来想去，只能是李世民自己当一次恶人了。5月15，李世民下诏，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基出任叠州都督，即日启程。却好好的，怎么就贬出京城了呢？这个任命让很多官员看不明白。然而李世民很明白，李世基也很明白。接到任命的李世基没有做任何的停留，连家都没有回，转身就踏上了前往叠州的路，以至于家属在家里等他吃晚饭，等了半天，一打听才知道，今天呀不回来了，去叠州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嘿嘿，等通知。在李世基前往叠州的同时，李世民对李治说道：“李世基才智过人，但是你对他没有大恩，我担心他不服你。今天我贬他的官，要是他立刻启程，你以后就重用他；要是他犹豫不决，你就把他杀了。”原来李世民给李世基出的就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，而这个二选一是需要悟性才能悟得出来的。如果李世基没有悟性，傻乎乎的回家告别，那么等待他的就是无情的诛杀。李世基是很聪明的，他用他的毫不迟疑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。他的火速上路实际上就是向皇帝表明，无论什么命令，臣李世基一律服从，不打折扣。李世基明白自己不过是李世民父子的一条狗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至此，李世民对李世基的恩宠就如同挂在墙上的画皮，昭然若揭。所谓皇帝恩宠，所谓君臣际遇，都不过是伪装，一切是为了皇权的稳定，其余免谈。打发走李世基，李世民的日子也不多了，他要用剩下不多的日子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好好的交代一下，从此好儿子和好儿媳就全托付给这两位重臣了。5月24，李世民召见长孙无忌，他用自己的手抚摸长孙无忌的脸，长孙无忌泪如雨下，李世民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此时已经没有皇帝和大臣之分，这是两位老朋友的生离死别。这一次见面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相对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两天之后，李世民再次召来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，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他有很多的话要讲。李世民伤感地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说道：“我死以后，把太子交给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教导他呀。”转过头来又对太子李治说道：“有长孙无忌跟褚遂良在，你不必担心天下。”随后又对褚遂良说道：“我能当皇上，长孙无忌出了很多力，我死之后不要听信谗言而被别人离间。”太多的话已经来不及说，太多的牵挂值得留下。然而天不假年，人毕竟不能与命争。在李世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着以往的人生片段：晋阳起兵，进军长安，平定洛阳，玄武门政变，渭水盟誓，宗庙献俘，废立太子，远征高句丽。过去的片段不断地在脑海中闪回，我这一辈子，我这一辈子呀，无限江山，万望子孙能够主宰。贞观23年5月26，李世民在交代完后事之后不久与世长辞，享年52岁。三个月后，李治将李世民安葬于昭陵，奉上庙号太宗。纵观李世民的一生，他是一个好皇帝，却不是一个好人。在他的治下，政治清明，法律公正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军事卓有成效，向东、向西、向南、向北版图得到拓展，异族压迫中原政权的现象不再出现，唐朝得以开放大国的形象 展示在世人面前。然而好皇帝并不等于好人，李世民这个好皇帝与好人永远画不上等号。他残杀过兄弟，他逼迫过父亲，他霸占过弟媳，尽管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有过悔过，但一切都晚了，人生的劣迹与他的文治武功一起被载入史册，千古功过只能任由后人评说。如果以功绩和道德作为衡量皇帝的两把尺子，我们又该如何衡量李世民呢？贞观23年，李世民52岁，如果李世民能够像房玄龄、李靖、萧雨一样活到70岁以上，或许武则天不再有机会，或许李唐王朝的历史也会改写。可惜呀，还是那句话，天不假年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世民已经去了，李治还没长大。在李世民的身后，李治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痛哭不已。22年来，他一直陪伴在李世民的身边，一下子失去了父亲这个靠山，他不知道以后的路该如何走。冷静下来的长孙无忌擦干了眼泪，他知道现在不是痛哭的时候。尽管在李世民的治下国家稳定，但现在李世民已经故去，国家进入敏感时期，此时略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影响国家稳定，当务之急就是李治赶紧继位。李治还在痛哭，长孙无忌意识到必须严厉起来，让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外甥看到紧迫的形势。长孙无忌说道：皇上把江山交给你，你哭什么哭啊？看看当皇帝多不容易啊，连爹死了都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尽情的哭。李治止住了哭声，擦干了眼泪，一切听从舅舅长孙无忌的指挥。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骚动，长孙无忌决定密不发丧，对外封锁李世民已经驾崩的消息，先请李治率军先行回到长安坐镇，他与褚遂良随后从翠微宫向长安进发。一路之上，皇帝的侍卫仪仗一切照旧，只不过李世民已经由活人变成了灵柩。5月28，李治进入京城，长孙无忌护送李世民的灵柩随后入城，停放灵柩于两仪殿。这个时候，除了极个别的重臣，其他人依然不知道李世民驾崩的消息。长孙无忌于是用李世民的名义进行朝廷的布局，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，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，代理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继甫兼任中书令。这三个人一直都是李治的左膀右臂，现在他们集体由东宫平移到了朝堂之上。任命发布之后，一切已经昭然若揭，若不是皇帝驾崩，太子宫的官员不会得到集体升迁，现在他们得到了升迁，那么就意味着皇帝已经驾崩了，只是没有宣布而已。5月29，长孙无忌对外公布了皇帝驾崩的消息，同时宣读李世民的遗诏：太子继位，军国大事不可停却，平常细务委之有司，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，蒲王泰不再来献，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。可怜的李泰啊，老爹死了连奔丧的权利都没有。6月初1，李治正式登基称帝。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李世民的时代结束了，李治的时代来了。贞观23年6月初10，李治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，代理中书令，同时主持尚书省、 中书省工作。如此一来，这三处机关都由长孙无忌一个人说了算。所谓三省分立，只不过是长孙无忌的左手与右手以及脚趾头的关系。无论哪个部位说了算，都是他长孙无忌说了算。长孙无忌还是很谦逊的，他诚惶诚恐地向外甥李治表示，陛下，您就别让我主持尚书省的工作了，我坚决辞让。其实长孙无忌坚决辞让，那只是一个姿态，只是不想让群臣觉得他要独揽所有大权，把尚书省让出来也可以堵住别人的嘴。然而李治现在太需要长孙无忌这个舅舅了，他需要舅舅把他扶上马，然后再送两程，所以他现在要拼命地往舅舅身上加工作。看到舅舅坚决辞让尚书省主持工作的大权，李治也不勉强，他又给舅舅加了个名头。这个名头一加，舅舅照样有宰相之实，而同时又避免了风头太劲。长孙无忌的新名头是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智慧。这个名头是什么意思呢？听我给您慢慢道来。太尉那是正一品，三公之一，品级高，但实际上是闲职，没有实权，只是把人架上去而已，位高权不重。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指比照正三品的中书令和正三品的侍中，中书令和侍中都是实权，因此同中书门下三品，那就是把你当成中书令和侍中使用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相当于先委任你为排名比较靠后的闲职副委员长，然后在实际使用中却当成有实权的部长使用。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对于唐朝的官员而言是个重要的标签，有了这个标签，即视你为进入了宰相班子，没有这个标签，即使你是太尉或者是司徒，那都是闲差，进不了宰相班子这个核心层。前边咱们曾经说过，唐代的宰相是委员制，群相制，宰相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三省的首长及中书令两人、侍中两人、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，这六个人就是宰相，没有宰相之名，但有宰相之实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的名头后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参与政事的字样，那么恭喜你，你也宰相了。李治让长孙无忌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实际上还是把长孙无忌当成了实质的宰相使用，只是不主持全面工作那么扎眼而已。其实最后的效果还是一样的，在一群宰相里，他不排名第一，谁排名第一呢？无论是主持尚书省工作也好，还是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也罢，奋斗了几十年，长孙无忌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六年前，他力排众议，力挺李治当太子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在读李承乾和李泰争储这段历史时，其实很多人都有疑惑，为什么长孙无忌最后会力挺李治，而对于李泰就跟没有这个亲外甥一样？难道李泰一直就没有做过长孙无忌的工作吗？实际上李泰也不傻，他挺精的，他一定做过长孙无忌的工作，只是工作没有做通，最终没能把长孙无忌拉到自己的阵营。不是李泰的工作力度不大，也不是长孙无忌无动于衷，而是长孙无忌需要的李泰根本给不了。试想贞观年间的长孙无忌一直是李世民身边的红人，比房玄龄还红，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到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更进一步。更进一步的话只能是当皇帝了，但经历以及操守决定，他长孙无忌是不会篡位的，